但我热爱在这里的生活，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人常说凡事都有第一次，相声大师马三立一生为喜爱他的观众奉献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段子。那他第一次说相声的时候是什么情景呢？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本期的相声人生，我们依旧是来和大家一起追忆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的艺术人生。说到这马三立先生第一次说相声，那还是在他上学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得以大展身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还是来听听马三立先生自己是怎么说的吧，一起来听一段马老生前的采访录音。 我在上学的时候，上学呀，每逢星期四，下午啊有这个体操班上课，45分钟。这礼拜四下雨，下不能去啊，让都轮着嘛，都在教室里吧。老师呢又知道我爸说相声，就点名让我说。我一说呢，我都是在剧场里听会来的呢，在那单口笑话。我一使呢，包袱响，大伙儿爱听。好，说老师也高兴。他说完这段了。我怎么办呢？我也高兴啊，我回来想没活，就这段，就回这一段。下礼拜四如果赶上下雨天，我怎么办？我使什么呀？我得找我大哥，我不敢跟我父亲，我父亲又太忙太累啊。我找我哥马桂元，我说你给我说一笑话，我盯着学校说去。 据刘连群先生所著的《马三立别传》中记载，马三立先生当年第一次登台为老师和同学们表演的段子叫做《切根班》。马三立讲的活灵活现，语气是惟妙惟肖。虽然他的演出受到了同学和老师的肯定，但当他回到家向大哥马桂元提出让他给自己说几个段子，学会好去学校说的时候，哥哥却皱起了眉头。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当年马三立在学校说过的段子打油诗，然后红酒再告诉您。 我给大家说个笑话吧，说个传统笑话。传统笑话，这是我在年轻时候刚学徒时候学的这个相声，多少年没说了，说一个传统笑话。就在这个清朝的时候啊，

绝不能把人抬绕弯又抬回来的。到晚上吃饭了，住店吃饭，那时候住店挂照令，住现在店门口挂照令是什么呢？就管伙食，伙食得自己掏钱，爱做什么做什么，锅盆碗这儿都有。这哥几个说咱们吃什么？吃面好不？不，咱们吃点好的吧，包饺子吧。哎呦，那多麻烦，大家饭大家乱吧，咱们哥四个一起忙哈。对，大家饭大家乱，包饺子可费事。大哥说这样，我买去，我买东西，我和馅儿。好，二哥呢？二哥我包，我管煮。好，老三我管烧火，我捞。好，你呢？我吃。吃还一个字呢。好嘞，有造化。老四，二哥说你有造化，有福，别动，坐这儿等着吃啊，什么也甭干。心里说我要吃得饱才怪了呢，等着吧，吃吧，等着。把饺子忙活得了，捞出来一大盆往这一搁，来吧。大哥，哎呀，不易呀，可熟了，拿着筷子，来吧。老三，大哥，先别动。怎么了？怎么别动？走道哥说诗吗？咱们吃饺子按诗，说诗说文章，说多少字吃多少，说几个字吃几个，说七个字的吃七个，说字不够的按字儿算。二哥一听明白，心说：呵，老三你可损透了，老三净说一个字啊，这怎么办呢？不依着他，以后去会打起来，饺子就甭吃了，随着他吧。心说反正啊，不管怎么着，他保不了我剩的，我要是老四吃了，行，好，依着你。哎呀，大哥说这太麻烦了，这吃饭了吃饺子，你这一盆多点都一会儿不就凉了？不行，就得依着我，我出主意。走道你出主意吗？你说是吗？你说吧，打你这起，一人一句。大哥说这没词儿啊，这说什么？你随便说，反正就随便，你看什么说什么，你够一句就行。哎呀，这大哥想词儿吧，抬头一瞧，反而有燕窝。哎，抬头瞧见一燕窝，怎么样？五爷子行不行？老三说行啊，这抬头瞧见一燕窝，七个字。你小丁儿，给您拨出来，拨出七个，您拨七个，啊，二哥临着了。二哥说：“小宴里边八九个，小宴里边八九个，你来七个，七个按字数，说几次吃几个，听我的。”哎，老三心说：“我来个大宴大师回我转，他准你说喂。”啊，他一位一个，好，听我的，打雁打石回窝转，来，我来七个，打雁打石回窝，再来个大的转。哎，是吧，这东西我想，哎，学了说多少字吃多少，没这学问，嘿嘿，对不住，少吃点太香了。老宋，你快吃你的，你甭管我，你说，你吃完了，我这吃不完。你媳妇第一个，你还吃？老四站起来，这嘴这么一来，胃字还没出来呢。二哥乖，怎么着？胃啊？啊？你真傻装傻？嗯？说几个吃几个，你不知道吗？没说明白了吗？说七个吃七个，你喂一个，先喂吃俩，后喂吃俩，进来再喂吃四个，四个四个的吃还饱得快点。你说一次吃一个，说七回都七七四十九了，你才七个，你得什么时候饱得了？那我要多说呢，你要说七个也吃七个，你们怎么说的？没听见，大哥说抬头瞧见一燕窝，我说小燕里边八九个，三哥说大雁打石回窝转，你的了， 我把大院说一说，嘿，行啊，你也来，你我这还没完呢，没完，你说完了，我把大雁说一说，大雁清晨出窝去，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宴前有美酒，杏花坡前美人多，好容易才把食打够，大雁这才回了窝。大雁刚把窝门进，小燕儿一见笑呵呵，这哥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着，你在外边把石打，溜溜过来我要半天多。大雁一见不怠慢，为了这哥为那哥，为了那哥为这哥，为了这哥，老三说饺子都给你了。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竹子是干柏，细磨琥珀，石下尖，中间有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兴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马三立回到家说，想让哥哥再教他几个段子去学校说，没想到大哥非常生气。马三立只好和大哥说明，其实并不是自己想说的，而是老师点名要他说的。当然，其实从心里马三立也是想说的，因为从小看着爸爸和大哥说相声逗人笑，就觉得很好玩。听到是老师点名让说的，哥哥马桂元才答应教给马三立段子。从此以后，每逢上体操课天气不好，就由马三立说笑话。不止同学们爱听啊，连一位高个子的陶老师有时呢也托辞溜进来凑热闹。他听相声一笑的时候啊，后边总带着个哦的尾音，有点煞风景。后来同学们还私下流传开一句俏皮话，陶先生听马三立讲笑话倒气儿。下面我们就来再听一段马三立和王凤山表演的大上寿。 再说就不说你们家的白事 啊， 说你们家的喜事。 我们家还有喜事。 有一天我到你们家去了 啊， 我一瞧啊，你们大姐那儿夸出鱼鳞， 哦， 你嫂子那儿宰鸡， 哇， 你爱人呢在厨房那儿炒菜，炒那是什么，那叫那个炒香干的丝儿啊，肉丝儿。 哦， 我一瞧你母亲呢穿一身挺漂亮的新衣服，还带着花儿。 你瞧， 我一看可是喜事儿啊。 喜事儿， 出门子 啊，出门子，没听说过 要结婚。 老爷子 是吗？ 没听说过， 给我提提 啊！啊， 您不是有什么事儿您跟我提提啊？ 哎， 我说老太太，我老太太您什么事儿您跟我提提啊？ 跟你提提，说真了啊！ 你妈说呀，你忘了我生日？ 对了， 今儿不是8月15吗？ 怎么这日子好？ 哎呦，对呀，我想想，我您的生日，我给您买什么好啊？ 啊， 哎呀，鸡也有了，鱼也有了，人炒菜呢。哎，我给您买点心，别买点心，没人吃。 对， 你看这点心，这40多盒点心，没人吃，别买点心。我不买点心，我给您，我想起来了 啊， 我给你妈买烟。 对， 你妈抽烟。 爱抽关东烟， 哎，我不抽。 嗯， 有人送我一大包啊，叫胶盒， 啊， 是吧？ 对对， 这是什么地方的？ 关外的， 关外的， 吉林 胶盒的烟印， 啊， 一大包。我跑到家去，我把这拿来。我说老太太，我什么也不买了，这东西也不是我买的，人送我的，我不抽这个，这东西太呛。 这比点心好。 这叫胶盒的， 对， 你妈懂 啊？ 你妈净抽烟袋， 对。 哎呦，太好了！不烤，不烤，我抽，我尝尝，我甭烤。这个一年多了，已经都干了。 嗯， 您搓点吧， 搓的，你妈这烟袋可好 啊， 大铜锅，白铜的， 对， 现在没地儿买，这高，这好极了，铜那么大个、 啊、 白铜的，那嘴是绿嘴 啊， 那叫什么什么 绝， 不是秋什么的 啊， 秋霞的 啊，秋霞 啊，不是秋霞 啊， 秋瓶 啊， 秋什么 也没有这个， 秋绝， 哎， 秋绝，那个烟袋杆也好，那叫什么杆儿， 嗯， 什么竹那叫 啊，凤眼竹， 哎，凤眼竹的杆儿， 嗯， 好值钱了，你妈心爱之物，当时装一袋子烟，你说呵，说好啊，不要火，挺好，太香了，高兴乐了，往桌上一搁，刚跟我说会儿话吧，出事儿了， 什么事儿？ 你这小儿子，其实也不小了，11岁了，这孩子特淘气、 啊，哎， 跳啊蹦啊，打桌子往一跳，吧唧得，把你妈烟袋摔了， 嗨、哎。 就那竹，那叫什么竹 啊，凤眼竹， 凤眼竹的两半折了， 哎， 没法抽了， 哎， 喂，你妈去，你撑着，你瞅瞅，烟袋折了 啊， 你妈这就穿鞋下地打打他 啊， 这孩子还是愣着呢，我小弟儿跑吧，奶奶打你 啊， 你倒霉孩子，他不跑 啊，有， 他说等着，你妈气急了，过去双风贯耳转拳头，等 啊， 这孩子一低头闪身， 嘿， 没打上、 啊、 你妈往前一上步，使一跪腿得和乐， 好嘛， 这孩子撂那儿了， 这摔跤来了 啊，你妈有两下子 啊， 你妈摔不跤 啊，好 啊，这孩子哇哭了，你媳妇儿那儿做菜呢，一瞧啊，你媳妇儿可不乐意了、啊、 那 这奶奶把孩子脑袋这摔个大包， 嘿， 一着急，你媳妇有毛病，唱起来了， 唱起来， 唱了一段民歌， 民歌， 民间小曲儿， 什么民间小曲儿、啊？ 他什么民间？他就是埋怨呢， 啊， 民间那打压牌那小曲儿 啊， 埋怨老太太不应当打孩子。 是啊， 正在呀，我的厨房啊，来要做菜肴哎。忽听见上房吵起来呀，原来是老太太呀，哎，叫一声我的老太太，你慢着动手哦，哎，小了孩子年轻想不开呀，老太太不明白哟，哎，哎哎哟，老太太不明白哟，哎， 啊。 你妈一听怎么着、啊、我倒不对、 啊、 我倒不明白、 哎、 你妈一着急也唱起来了， 也唱了， 你妈唱京东大鼓、 哦、 想起董向坤来了 啊， 听他言来气死了咱儿媳妇，说话太野蛮，摔折我的烟袋，反说我不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一到这个夜晚呐，我拿什么抽烟袋，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大上寿》。虽然马三立在学校给同学们带来了欢笑，但大家可不知道啊，马三立和大哥学段子可受了苦了。因为大哥一认起真来呀、啊，言声厉色，像变了一个人，学得差一点也不行，有时还得给上几拳。不过马三立却能咬紧牙关忍住，坚持学下去。不久，他名声鹊起，已经是学校文艺晚会上的一颗耀眼明星了。就在此时啊，哥哥突然找到了他，要给他真正说相声的机会。可面对这样的机会，马三立却真的不愿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告诉您答案。 当你看着我，我没有开口，已被你猜透，还是没把握，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是我自己想的太多，还是你也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

岳飞飞，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旧时代的土壤里生长了千百年的曲艺艺术，面临着革新与重铸。今天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说说全国范围内曲艺界的拯救革新工作。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1949年7月2号，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规模空前的一次大会师，也是全国文艺界的进步代表，告别旧社会，欢呼新时代的一次政治誓师。就在这次会议期间，成立了中华全国曲艺改进协会筹备委员会，负责联系和组织曲艺界进行艺术的拯救革新工作。1949年10月15号，北京市成立了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负责主要包括曲艺的文艺创作与研究工作。1950年1月20号，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主办的《说说唱唱》杂志创刊，以发表曲艺作品为主，为新曲艺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创作阵地。从此，全国其他地方的曲艺人也都自动组织起来，迎接曲艺艺术新时代的到来。首先，我们请相声演员常佩业为我们说说沈阳的情况。 这些相声演员呢，解放以后呢，很快的就这个被我们的政府呢组织起来了。在50年代的初期啊，就这些相声演员呢，自己集资，国家呢拿一部分钱，他们自己去做去干。盖成了一个沈阳曲艺团，一个大楼。 说完了沈阳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看天津的情况。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已故相声名家范振钰的生前采访录音。 天津解放以后，党抓了，归入正轨了。后来这个撂地的跟这个小书场这个都给集中组织起来了，组织了三个团，有一个和平区曲艺团。南开区曲艺团，虹桥区曲艺团，正式的也是两个团，有一个那个说唱电台的一个说唱团，有一个那个天津曲艺团。 1956年以后，政府专门为曲艺艺术设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负责曲艺事业的演出管理和政策指导。与此同时，全国建立起了各种曲艺表演艺术团体。如铁道部于1950年成立了中国铁路文工团说唱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1953年4月组织建立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音乐团，后改名为中国广播说唱团。说到这儿啊，让我们来听高英培、范振钰合书的一段新中国成立以后创作的新相声《跟谁对着干》。 那你在哪儿工作啊？ 我就在早点铺里头啊，挤人家短豆腐的。 这干那个？ 我知道了 啊。你本身是个服务员呐。 冤不冤的还差不多啊。我就知道我是短豆腐的。 不是同志啊，你不应该轻视你的工作。 怎么讲？ 你这个工作很光荣啊。 啊， 你看，现在我们各行各业都在大干快上，积极建设社会主义。 是， 这个顾客到你那儿去了 啊， 你要是服务的好 啊， 他吃的就好。 是是是， 吃的好，体格就健壮，精神就舒畅。 你看， 回到生产岗位，给国家创造财富，你看你多光荣啊！ 怎么着？ 光荣啊！ 哦，我光荣啊！ 对对对， 哎呀，好，我光荣，我多光荣，不也是短豆腐的吗？你把我说的多光荣，我不也得短豆腐吗？我能让那喝豆腐的给我短豆腐吗？ 但你干的是什么呀？ 短豆腐的，不就干那个吗？ 就顶这儿吧，我没法跟你解释了，我怎么说也说不通你这个。 你说走嘛，我早就通了。 哦，通了。 哎，你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伺候人的。 哎，那倒是。 你说的什么话？ 伺候人的？ 这句话你可说错了。 怎么又错了？ 什么叫伺候人的 啊？ 你加上伺候这俩字儿、你认为是低人一等， 对了， 这就不对了 啊。 你端豆腐、这社会分工不同、你工作性质所决定的、谈不上谁伺候谁、你要认为你是伺候人的 啊， 那还有人伺候你呢。 这么呢？ 怎么呢、你这衣服哪来的？ 我买的。 不，这都废话，这都是，可不是买的吗？要抢的早把你逮捕了。 花钱买的哪不算那个？ 我知道你是买的 啊， 那我问你 啊， 当初就是衣服吗？ 啊， 这天上掉下来就是衣服，地上长出来就是衣服，是不是棉花纺成纱织成布然后做衣服，纺纱织布做衣服都离不开工人，要没有工人你就穿不上衣服，又用你观点来说呢，你穿衣服就是工人伺候你了。吃饭不吃啊？ 吃啊， 这挺干脆，吃啊。 也哪能不吃饭去？这个 是啊，不吃饭你饿得慌。 对呀、 吃饭 啊、 粮食哪来的 啊？ 是不是农民种的？农民要不种粮食，你吃得上饭吗？用你的话来说，你吃饭就是农民伺候你了。 哪个我看不见呢？ 不，满白费了这会儿。 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我没看见呢？ 啊，这你都看不见 啊？ 那你看见什么了？ 我看见我端豆腐了。 你呀、你还端豆腐去吧？去啊！去远远的端去， 远远的端去，也不能端出我们那个单位去。 这人你真是， 我们不那么认为。 那你怎么认为啊？ 你上我这吃早点了，我伺候你啊！ 啊、 嗯，你那叫资产阶级法权。 哦，你给我端碗豆腐，我就资产阶级法权呐。 对了，今天你来了，俺伺候你；明天你来了，俺伺候你，俺老伺候你啊！ 嗯， 日久天长，你就修正主意了。 瞧这大帽子扣的， 你修正主意了，我们得负责任。 我用不着你负责， 你让大家想想这事合理吧？ 哪一点不合理啊？ 你上我这吃早点来了 啊？ 你坐着，我站着，你吃着，我看着。 好，不合理。 哎， 明儿咱改， 就是吧。 我们进门都蹲着，好不好？ 我让你蹲着了吧？你吃完了抹抹嘴头，你走了。 嗯， 得我们给你拾碗。 对。 得我们给你刷碗， 应该； 得我们给你拾筷子， 你的责任； 得我们给你刷筷子， 对。 你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你刷碗不刷？ 在家里 啊， 刷呀。 你刷筷子不刷？ 刷。 你擦桌子不擦？ 擦得干干净净。 你扫地不扫？ 拾得条条有理。 哪点你拾得不干净，你爱人对你有意见，你敢反驳不？ 他提的也是正确，我就不反驳。 还是的，你到我们这儿来，你怎么那么懒呢？ 哦，这叫懒呐！ 啊， 那要依着你呢， 你跟着一块忙和忙和呀。 那我们要都干了，你干什么去？ 我买盆儿啊！ 不， 我买盆儿啊！ 哦，你还找着活了啊？ 不是啊， 这个工作不错 啊， 坐在那儿清清事事的卖个盆儿就完了。 完了 啊， 还得收钱呢。 啊， 依着你那白痴啊！哎呀，还美死你了！ 他存在着这种思想，服务质量能提得高吗？ 你来也没关系，你哪那么些个意见呢？ 意见少不了。 哎呀，嘛样的意见都有啊！烧饼凉了，油饼粘了，豆腐浆不热了，豆腐浆不热嘛热呀？炸油饼那锅油热，你喝得了吗？哎， 那人家喝豆浆，你这喝开油啊？那会儿， 咱这不是打个比方说吗？ 有你这么比方的吗？ 没想到啊，这话说的不对了。他把墙上那个本啊就摘下来了，就在那写上了。 对呀、给你提意见。 他那写着，我在旁边跟他叨咕着。 叨咕。 哎呀，同志啊，这两笔钢笔字写的够漂亮的。 哈， 你打个气，大学毕业了吧？弄点学问都搁这儿用了、我看着你写吧，这一个本够不？要不够我再给你领几个去。 瞧这些个闲话， 受点累吧，受点累，你给我写成长篇小说。告诉你吧，写成长篇小说我也不改呀。 哎，你为什么不改啊？ 这叫跟你对着干的。 这算行了，跟顾客对着干，这能好得了吗？ 能好得了吧？ 啊， 就让我对着干，对着干的，闹得我们的点儿的业务别提多清静了。 啊，是清静啊， 都没人敢去了。 也有那胆大的。 喂，什么叫胆大的？ 老跟我对着干的。 啊， 哪天正赶上我买牌，哪个人又来了，一进门挤了我八分钱，告诉我同志啊，给我来碗老豆腐。我卖给他个牌，他拿着牌上那边排队去了。我找了个人替我买牌。 哎，你干什么去？ 我上里边替他撑去。 撑去 啊？ 今天不你负责卖牌吗？ 是啊。 那你跑里边干什么去？ 跟他对着干去。 不，这不撑心吗？这是 我到里边拿着勺等着他，倒了他的歌，往里一递牌。同志啊，我哟，你怎么跑这里来了？我来碗老豆腐。好，今天老豆腐走。哎，我说同志啊，我那是八分钱的大碗的啊。对了，八分钱就喝那些个，依着你呢，八分钱喝一锅啊。 嗨，人家是这样要求你吗？ 啊， 你给的要保质保量啊。 他说了，俺也不惦着喝一锅呀，八分钱俺叫你撑满了啊，你也不能给我半碗啊。哎呦，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争嘴呀？ 这不是争嘴 啊， 你这是给你提意见。 他说了，哦，这倒怨我了。怨我，我不争嘴了。你受累吧，给我搁点辣子。哦，好，搁点辣子。哎，我说我爱吃辣的，你受累多搁上点。哦，多搁上点。哎，我说同志啊，我说这话你听得懂吧？我爱吃辣的，你受累呀，多给搁上点。哦，好，多搁上点，多搁上点。就冲你这个争嘴劲，咱多搁上点啊。看着，多搁上了啊。卡准了啊，多搁上了，一罐扣上了，吃去吧。 都给扣上了 啊、哦， 这可怎么吃啊？ 哎呀，天的，全红了，这回成了大碗的了，成了大碗的我也吃不了了，非把我辣死不可。这个，行了，怨我了，怨我没记性，也怨我没改性。下次我再上你这吃早点来，我姓你那个姓儿的， 实在是没法再吃了。 扭脸他就走，我拦着，我说你别走，别走，给钱，给钱。 嗯，给钱 啊、哦？ 买牌时候给你钱了， 再给两毛钱。 你这什么钱呢？ 两毛钱辣子钱。 嗨、哎，这个找人家要钱呢？ 俺的辣子不是白来的？ 是你要不给人扣上呢？ 他要不吃辣子呢？ 我。你呀、啊，你是没理小李呀、啊。 他说了，你别拉着好吧，我给你提个意见。我说你提啊，那不有本儿吗？往本儿写去。我那本儿有烧饼凉的，有油边粘的，有豆腐浆不热的，还没有辣子了，去写辣子去。 这回行了，他满不在乎了。 那个人说了，我也看透了，往本上写解决不了嘛问题了，干脆咱们找地儿谈谈去吧。你说上哪儿谈去？最好咱们上派出所。行了，你投了去吧，我们这里有营业，别搅和我们这个营业啊！下了班以后我到派出所找你去，咱不见不散了啊！ 是是是是，什么什么不见不散 啊？ 你跑这地个约会来了还不见不散呢？ 啊， 现在跟人去。 走嘛去？ 到派出所讲理去。 我在这儿就讲了理了， 在你这儿没法讲， 让我伺候你没门。 我没门， 你那叫资产阶级法权。 哎，要资产阶级法权。 这些个吃早点的看起来吧，这个人就是资产阶级法权，咱们团结起来打倒资产阶级法权。 你退我走吗？ 还举手呼口号了，你这、 啊、 你嚷什么？你 发动大家批判他， 批判那位顾客。 对了， 有人批吗？ 全批了， 全批了， 全都批了。 他们怎么说的？ 站起来个大高个，那个嗓门那个大呀，这个服务员啊太刺头了。 好好批得好。 哪个人说了？对了对了，上个月一个月他跟人打了20把活架了。 您听听， 就两天没打他还没来。 不、哎、要来了是天天打。 哪个说对了，扣辣子不新鲜了，还给我来这么一回了，咱们揪着他逮着他上派出所。这个揪着哪个顿着非要上派出所不可。 那就去吧。 正在这个时候我们店的经理来了 啊， 好不容易把人家给劝走了。劝走了以后我们经理问我，老高啊，你怎么了你？ 那跟你们经理说、 嗯、 我跟他们怼着干呢。 我能能说吗？ 怎么说 啊？我说经理啊，这个喝豆腐的太调皮了。哎呀老高啊，你怎么老说你调皮，怎么老说你刺头啊？你看看来，你这一个月你见了多少一件信了。老高啊，附近就是我们这么一个早点部，咱要把这个点搞垮喽，你怎么为人民服务啊？ 真是 啊，你看看你门口写的4个大字，你认得吧？顾客之家呀， 我看现在你变成了顾客的冤家了。 你呀、啊，你够冤家了。 嘿，经理、啊、那算对了。 还对了， 人家说的好啊。 说什么？ 大干不如小干，小干不如不干，不干不如捣乱。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哼， 你说的这一套话 啊， 跟刚才你说什么这个服务行业的服务态度根本就不能好。 是啊， 要是好了顾客就变修了。 对、啊、 这都四人帮的流毒啊。 俺那个经理说了， 哎呀老高啊， 看来你这个人呢受四人帮的流毒太深了。 对， 这样子吧，我建议咱们基层商店啊就在你们这个点里头开个现场会。 好， 咱们展开一次三大奖。 嗯， 你参加 帮助帮助你， 让你受受教育。你懂得什么叫三大奖吧？ 三大奖我懂啊。 你说说。 三大奖的第一奖 啊， 就讲四人帮横行霸道的时候、 嗯、 党受其害，国受其害，身受其害。 对， 这么一看你就是身受其害的一个。 通过这次三大奖啊，我心里就明白点了。 你还能明白啊？ 我们经理说光在这里讲不行，让我上公司里讲去。 好啊，多讲讲好啊。 到公司里讲发言的人更多了 啊， 特别是咱们财贸系统在全国开展一次双学运动大会， 学大庆学大寨， 在会上介绍我们银饰行业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就不计其数。 你看看， 尤其是咱们东城区东四这儿有一家先进的早点部 啊， 里边有个23岁的小姑娘， 是是， 那才叫真正的对着干了。 他跟谁对着干呢？ 人家跟四人帮对着干。 好， 凡是四人帮破坏的、反对的那些优良传统，人家完全坚持下来了， 应该坚持。 而且人家在新时期总任务面前又提出新的口号。 怎么提的？ 元学张士珍，金学张炳贵。 哦， 我们这里还有个张炳贵。 是啊， 真是不比不知道。 怎么样？ 一比吓一跳，人家这才叫真正的对着干。 等会儿 啊， 不是你也对着干了吗？ 啊，是啊，我跟谁对着干了？ 是你跟谁对着干了？ 我跟何豆腐的对着干了。 你还知道啊？ 我跟我们店的经理对着干了，我跟我们大伙儿这些服务员对着干了。大家怎么帮助我，我也认识不上去。我恨不能把我们这点儿给搞垮了。 这叫什么思想啊？ 就说的是，我这叫毛思想啊！四人帮他们怎么搞？他们是惦着篡党夺权，我也不惦着篡党，我也不惦着夺权，我跟着他们跑，这不冒杀气吗？这。 应该好好考虑考虑啊！ 你看看人家23岁的小姑娘， 岁数不大。 老师傅，你帮助我算一算。 算什么？ 满参加工作才几年？ 没有几年。 人家干一行爱一行，对技术精益求精，人家点出那个豆腐也不老也不嫩，白花花的漂亮极了。 那你呢？ 哎，我在豆腐坊干了这么些年了，我点出那个豆腐呀都跟蜂窝煤似的。 你这豆腐还怎么吃啊？这是 我现在才明白，我上了四人帮的当了。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迫害了很多的革命老干部，就连我这卖豆腐的，他们也没放过。我黑透了四人帮了，四人帮上我这喝老豆腐来，我非拿酱子烫的不可。 现在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上了当了。 上谁的当了？ 上了四人帮的当了。 那对四人帮应该怎么办呢？ 拿豆浆烫的。 烫他干嘛是？这人家真是的，你烫他能解决问题吗？ 是是是， 既然知道上了他当了 啊、哦， 我们要深切狠批四人帮， 嗯， 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 是是是， 要认清形势。 嗯嗯， 谁是我们的亲人，谁是我们的敌人？ 认得了。 认得了， 认得。 那谁是我们的敌人呢？ 四人帮就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亲人呢？ 广大的工农兵就是我们亲人。 那对我们亲人应该怎么办呢？ 当好人家的后勤兵，做好人家的贴心人。 应该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 对了，下决心改，我彻底的改。 那你怎么改啊？ 我拜这个23岁小姑娘为师 啊， 她怎么干我怎么干，她怎么搞我怎么搞， 向人家学习。 对了， 那人家卫生搞得好， 我回来之后三天没休息，把我点卫生搞了个彻底，来个死白老底。 光卫生好不行 啊， 主要得思想好，服务态度好。 让我这服务态度好了，我做到笑脸迎送顾客。我让我的顾客笑脸来笑脸走，不给我顾客留后顾之忧，不让我的顾客排队、 啊、 我主动的服务上桌，我顶出来服务公约。 怎么定的？ 扶老携幼。 是 小孩来了我搀着，老头来了我抱着。 好 哟。 你这是什么怎么定的？你这都是 定的服务公约啊。 这你定的，小孩搀着你，老头你抱着啊。 那你抱得动吗？那个 我告诉你了，俺听的 不对。怎么听？ 怎么听啊？ 应该是老头你抱着，小孩你搀着。我也错了。这孩 是 是啊，这不这个小孩 啊， 小孩来了、 啊、 我怕磕着碰着怕烫着、 啊、 可以抱他找个座位 啊。 老年人来了我们可以搀着他 啊。对了， 反正有搀着的有抱着的。 那你得电梯开了，不能胡抱乱抱啊。 顶好了副公约，我一改大家传说我变了一个人了。 哦， 我感觉怪不错的。 是啊， 可就有眼，我想一个人。 想谁啊？ 想那天我给人扣辣子那个人。 哎，你想人家干什么？ 我见人就给人道歉了。 哦，承认错误。 过去我那是嘛作风？ 是啊， 不是这个同志怎么不来了？他在哪里住？我昨天见他，我好好跟他道。那天我正想着他来了， 是 一进门，同志啊，我说你来了。他说嘛你啊？哎呀，你怎么还没调走啊你？ 过去他把顾客都吓得这样了。 我说调哪儿去？你快进来吧，我变了，你知道吧？我得感谢你，多亏你给我提了宝贵意见。我上了私人帮的当了，我们经理给我开展一次三大奖，我才认识到我颠倒了黑白，混淆了是非了，把这个思想给拨乱了。我这刚拨过来，刚改，哪点做得不到？希望你多监督我，多帮助我，谢谢你啊！那个人乐了，好，欢迎欢迎，只要你改的就是好同志，咱们团结起来，共同批判私人帮。 对， 我说好，谢谢您，你请坐吧，我们主动的服务上桌了。你喝豆浆，你喝老豆腐啊？我喝豆浆。好，我今天拿豆浆去，你要辣子不？ 啊！ 这就是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相声《跟谁对着干》。全国各地一些曲艺表演团体，如中国广播说唱团、天津市曲艺团和上海评弹团、广东音乐曲艺团等，在成立后的创演实践中，不仅拥有和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曲艺表演艺术家，而且成了曲艺创作的大本营。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为您送上梁咏琪的《简单生活》，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雪荣，制作严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自己。